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全国高校健身气功比赛冠军彭祥吉老师为大家带来如何练习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12法。 下面我们接着介绍第二式双鱼悬格，还是一样给大家介绍一下动作的细节。随着转体悬臂，手臂外分，身体转至30度，随着重心下沉髋屈膝，重心压到右腿，左脚后跟微微抬起，这个手呢放在寸关尺，放在脉口这个位置，上步摆划一大圈，随着重心的后坐，旋腕捻揉脉口，掌心贴住放在胸前，磨收，继续弧形斜方向摆，身体拧拉开成阴阳鱼，手臂上撑下按，转看手，目视前方。右侧动作悬臂转体，悬臂下沉，切脉口，蹬脚勾脚落地，摆画圆，随着重心的后坐，按揉脉口置于胸前，身体中正，磨收，继续拧上撑下按，看手，目视前方。好，大家对第二式应该有了个初步了解。下面呢重点介绍几个关键点啊。第一个，悬臂摆过来之后，大家一定要记住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要搭在对侧手的脉口这个位置，也叫寸关尺啊，这中医的把脉的这样一个位置。好，这个地方要撑圆，不要瘪，要撑住，腋下要含空，使周身有一个气的充盈感。好，同时脚下要一腿实一腿虚，要阴阳和合。好，这时候看手心，随着上步叫绷脚抬，勾脚落，叫绷勾上步落地，这是导引养生功12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随着重心的前移，画圆前摆，到体侧命门穴往后，重心往后一坐，掌指向后向内，两手掌心贴在一起放在胸前，身体中正。好，随着收脚，手对搓，中指手厥阴心包经一搓到手臂这个位置，然后开始旋拧，从中间下两侧撑开，哎，所以说不要直接上去，撑拉转头阴阳鱼。阴阳鱼的一个要领记住，上面手指尖要朝左侧， 下面手指尖要对着环跳穴，成一个阴阳鱼的状态，两肩不要偏，身体要保持中正。所以说掌根，两个掌根要上撑下按，两个手指要相吸，做到饱满，有撑劲，有内劲。好，然后这个劲不能断，接着转旋看手下落，与肩同高时慢慢的看前方，下面手不是直接落下来，慢慢的配合配合，协调一致。哎，右侧动作是一样的。下面呢介绍一下这一式动作，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它的呼吸配合是如何做到的呢？哎，我们来一起尝试一下，也同时相当于是复习一遍。好，身体左转吸气，重心下沉，切脉口呼气，上步吸呼吸呼。好，所以说第二式双鱼悬阁，它的呼吸配合啊是三次啊，大家可以在后面的练习当中将呼吸慢慢的去融入进去。好的，我们第二式双鱼悬阁的介绍就到这里，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三式。第三式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好，首先还是两脚并拢，身体中正，周身放松，随着重心的下沉，中指在风室这个位置再往下到中读。好，悬臂开步前摆同步进行，脚前脚掌落地，脚跟落地，重心到中间，脚跟落地，手正好捧于胸前，与肩同高，与肩同宽，这是叫协调脚跟、重心和两手三个要一致。好，随着微微含胸，拳握拢，中指点劳宫，拳放于下颌这个位置，要团紧收紧。好，然后变掌，眼睛向前看，不要看手，手往上伸，往上拔，拔到最高，指尖要上引。好，顺势沉髋屈膝，沉肩落手，也是同步。好，手到体侧之后慢慢开始转头捏弓，同步马步到位，手到位，转头到位，也是一致。好，转头前看，手变掌，手背相叠，蹬地起身，一二三四折，然后指甲相对一弹，接着重心不动，内旋外撑，沉肩撑肘，撑腕撑掌心，撑指腹，做到成一个凹形，这个劲要有饱满的饱满度。好，这个时候随着重心右移，推由肩、肘、掌根、掌心、指尖关节到指尖撑出去。好，随着沉肩抬脚跟，落肘收脚，落于体侧。右侧动作同样，重心下沉，开收伸落，转头起。好，这就是第三式老骥伏枥的动作啊！相信大家原来没有练习过十二法的朋友，通过这一遍应该你就略知一二了啊，再慢慢的提高，慢慢的能够达到第三个阶段的一个要求啊。好，下面讲一下这个呼吸。第三式的呼吸呢也是比较好配合的啊，这也是十二法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啊，起吸 络乎，开兮合乎，丰兮紧乎。总先下沉，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大家应该练的还是应该有所感受啊，或者有所体悟。第三式，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全国高校健身气功比赛冠军彭祥吉老师为大家带来如何练习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12法。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第四式的学习。第四式继昌贯师。第三式结束之后有一个握拳的动作。一握拳，大家给大家提示一个小要领。中指指尖要点一下。点到哪儿呢？中间的劳宫穴。啊，劳宫穴不是在掌心的正中间。啊，是在第二、第三掌骨之间。所以说这个穴位劳宫穴在这儿。中指指尖一点之后，顺势沉髋屈膝，脚跟抬起，两拳顺势变掌，出脚，掌外延，前推。这一步要记住，要比马步的步子要大，啊，大约是三脚半的这样一个距离。好，掌外延，前推，而不是掌心前推，啊，大家记住这样一个特点，啊，这个时候刺激的是手腕，啊，手腕的太渊穴，以及我们手三阴经、三阳经的原穴。好，顺势伸手握拳，然后开始左腿屈膝，旋，后脚蹬，拉，左拳。两肩，右拳，右肩，右肘，啊，成一条线，成一个切胯状态，膝关节朝前。好，然后两拳变掌，摆动，再摆至重心，在右腿，收脚，沉肩，落手，然后再两拳抱于腰间。右侧动作，来，随着重心的下沉，两拳变掌，顺势弧形推出，两掌握拳，转体，后脚蹬地，重心下沉，拉弓射箭。好，这个时候两拳是握紧的状态，由紧到松变掌，成柳叶掌。好，后脚碾地回正，收脚落，收至两掌两拳抱于腰间。好，这就是第四式的动作。好，下面呢介绍几个关键点，其中一个就是在蹬地的过程当中，脚后跟要碾地，脚后跟开始蹬蹬蹬蹬，继续蹬，继续蹬，随着拉弓射箭，重心下移，这个幅度撑拉的幅度更大。好，随着两拳变掌回来，脚后跟再碾地，前脚掌再碾地，脚后跟再回正，重心再移到两腿之间，再收脚。好，别看别小看这样一个碾地的动作啊！第一，大家在做的时候 不要跪膝，长期这样跪膝呢会对膝关节产生伤害，而不是说有利于我们的健身了，有利于养生了，会产生伤害。所以说在大家在做的时候，初学者可以重心高一点啊，重心不要太低。如果自己觉得哎，我练的已经很不错了，这个时候你的重心可以压得低一点啊。压低之后，大家注意一个要点，在碾地的这个过程一定要缓慢柔和的匀和的去碾动。那这一个碾动刺激的是什么呢？刺激的是脚底的涌泉穴。涌泉是足少阴肾经的起点，所以说通过这个碾动这样一个动作，可以做到固肾壮腰，培养正气这样一个好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在平常的时候也可以左右这样前脚掌为轴进行蹬地碾动，包括在这种蹬地的过程当中，刺激的是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其中足少阴肾经走的腿内侧，足厥阴肝经都起到了这种抻拉，我们叫刺激穴位、抻拉经络这样一个作用，来说畅通经络、调和气血，从而达到阴阳平衡。就是通过这种小的动作、小的要领、小的方法来一点一点的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的啊，而不是说我一做我就可以做到啊，保养身体、增进健康、减少疾病、延年益寿这样一个目的啊。所以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关注到这些小的细节。好，这第四是举常贯施的这样动作要领，我们就讲到这儿。好，下面配合呼吸来，我们一起做一遍。好，通过两拳抱于腰间，中指来用力点抠劳宫穴，慢慢的下沉，吸气，呼气，吸，呼，吸，呼，吸，呼。好，这一式呢就是两次呼吸，一吸一呼啊，一共做了两次呼吸。好，第四式举常贯施的动作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接着继续介绍第五式躬身胆穴。第四式结束，两拳抱于腰间。好，中指指尖点一下劳宫穴。好，一点之后顺势转体，悬臂斜后摆起，这个时候不要拧肩，记住哎，肩要顺过来，身体要转过来，达到平衡的状态。往上往上往上走，继续往上走，再抬抬不起来了啊，要歪身了。这种情况下开始悬臂外旋，看手，身体拉直，指尖往上拔。好，继续外旋45度。好，顺势手臂微微内旋下落，落于肩前，眼睛平视右前45度方向，百会上领，身体中正，微微拧腰。好，然后左掌贴于右拳下方，开始沿着右侧下磨，经过脚面，由掌根、掌心、掌指，指尖一离开左脚的外侧，开始旋，是在重心的微在压腰一踏，旋旋旋，指尖由前向左向后，手掌一直平行于地面，微微起身握拳，提提提，提到膝外侧，然后再顺势还原至腰际。右侧动作同样，悬臂后摆，外旋，上引，左转，下落，平视，不要跟着手走了。好，这个时候再往下看手，腰沉曲磨， 掌根、掌心、掌指经过脚面，好，平行于地面，指尖向后，微起身，握拳放在外髁间的外脚外髁间的外侧，好，提到膝外侧，顺势再起，还原至腰际。通过这样一个介绍，大家应该知道，练习这一套动作刺激了我们的哪儿呢？肯定是我们的腰椎，对我们的腰的柔韧性要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时候呢，要求我们循序渐进，大家千万不要一次性的，哎呦，老师做的挺好，也挺标准，也挺漂亮，哇，我也来试一下吧。老师按的这个按的脚面，刚才说到了，由掌根、掌心到掌指依次经过脚面啊，贴着脚面走啊，贴着地面旋转，我也来一次，咔啪一下去，起不来了。不是健身，不是养生了，反而对你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个还得去医院了啊。所以说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做啊，一定是在我们的柔韧性逐渐提高的过程当中，做到手按到脚面，平行于地面进行旋转啊。所以说通过这个动作呢，哪怕是你刚开始在你自己的最大幅度下，然后随着练习慢慢的这个柔韧性加长啊，这个按的这个幅度越来越大，不管是小还是大，经常做这样一个动作，就可以做到还是跟刚才那个动作一样，固肾壮腰啊。因为腰为肾之府，大家通过这种前屈，你看旋转腰下探，下探的过程当中再转腰，然后再慢慢的以腰为起点慢慢起身，这就是我们最大幅度的对我们的腰椎的锻炼，同时也是对我们后面有个关键的一个穴位叫命门穴啊，在肚脐的正后方，第二腰椎的棘突下方这个位置啊，命门穴在做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对命门穴的刺激强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大家建议多通过轻轻的旋下，在下面加强练习。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全国高校健身气功比赛冠军彭祥吉老师为大家带来如何练习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全国高校健身气功比赛冠军彭祥吉老师为大家带来如何练习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下面我们接着继续介绍第五式躬身胆靴。第四式结束，两拳抱于腰间，中指指尖点一下劳宫穴，好，一点之后顺势转体，旋臂斜后摆起，这个时候不要拧肩，记住，哎，肩要顺过来，身体要转过来，达到平衡的状态，往上往上往上走，继续往上走，再抬抬不起来了啊，要歪身了，这种情况下开始旋臂外旋，看手，身体拉直，指尖往上拔，好，继续外旋45度，好，顺势手臂微微内旋下落，落于肩前，眼睛平视右前45度方向，百会上领，身体中正，微微拧腰，好，然后 左掌贴于右拳下方，开始沿着右侧下磨，经过脚面，由掌根、掌心、掌指，指尖一离开左脚的外侧，开始旋，随着重心的微在压腰一踏，旋旋旋，指尖由前向左向后，手掌一直平行于地面。好，微微起身，握拳，提提提，提到膝外侧，然后再顺势还原至腰际。右侧动作同样，旋臂，后摆，外旋，上引，左转，下落，平视，不要跟着手走了。好，这个时候再往下看手，腰沉，屈，磨，掌根、掌心、掌指经过脚面，好，平行于地面，指尖向后，微起身，握拳放在脚外跟尖的外侧，好，提到膝外侧，顺势再起，还原至腰际。通过这样一个介绍，大家应该知道，练习这一套动作刺激了我们的哪儿呢？肯定是我们的腰椎，对我们的腰的柔韧性要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呢，要求我们循序渐进，大家千万不要一次性的，哎呦，老师做的挺好，也挺标准，也挺漂亮，哇，我也来试一下吧。老师按了这个，按了脚面，刚才说到了，由掌根、掌心到掌指依次经过脚面啊，贴着脚面走啊，贴着地面旋转，我也来一次，咔啪一下去，起不来了，不是健身，不是养生了，反而对你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个还得去医院了。所以说，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做，一定是在我们的柔韧性逐渐提高的过程当中做到手按到脚面，平行于地面进行旋转。所以说通过这个动作呢，哪怕是你刚开始在你自己的最大幅度下，然后随着练习慢慢的这个柔韧性加长啊，这个按的这个幅度越来越大，不管是小还是大，经常做这样一个动作就可以做到还是跟刚才那个动作一样，固肾壮腰。因为腰为肾之府，大家通过这种前屈旋转腰，下探的过程当中再转腰，然后再慢慢的以腰为起点慢慢起身，这就是我们最大幅度的对我们的腰椎的锻炼，同时也是对我们后面有个关键的一个穴位叫命门穴啊，在肚脐的正后方，第二腰椎的棘突下方这个位置，在做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对命门穴的刺激强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多通过轻轻的旋下，在下面加强练习。第二个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头一定要抬起来，千万不要百会穴对地面。如果是有这种状态，眼睛看膝关节了，百会穴对住脚面了，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人，因为这个时候会我们的血液大量的产生在我们的头部，起稍微再快一点会造成眩晕啊，会造成晕倒。所以说大家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一定要抬着头，重点在哪呢？在我们的命门穴。这个动作的意念和要点也是在腰际，命意腰际啊，这样一个要求。好，下面配合一下呼吸，两拳抱于腰间，旋臂，吸气，呼气，继续呼吸，到膝外侧，呼起，吸，呼，吸，呼。好，所以说第五式的动作也是有两次呼吸。第五式躬身胆穴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继续介绍第六式 两拳还是抱于腰间，重心下沉，两拳变掌，开左步，两掌掌根后撑，身体中正，身体不要前趴，重心在右腿，随着后手慢慢的直腕，重心移到两腿之间，顺势到左腿，然后慢慢的还是蹬脚，手臂手腕往两侧上方摆动，撑指掌指相对，眼睛看两手的中间远方，沉肩松腰，手臂撑圆，随着合肩合肘外旋手前摆，移重心翻掌，收脚落收再握拳，握拳的时候大家记住中指指尖点劳宫。好，右侧动作由拳变掌，撑开按，身体中正。好，移重心摆合，身体拉开，百会大椎命门到腿侧脚后跟形成一个弧形，拉开伸展开。好，外旋下沉，合收翻掌，收脚落脚沉肩，坠肘松腕，舒指落于体侧，这就是犀牛望月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关键点也是在十二法当中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一个动作啊。第一，跟刚才的第四式技伤灌师一个要领是一样的，就是脚后跟要碾地，然后要回收。这一个动作刚才讲到了，可以固肾壮腰，培养元气。第二个，这个动作的要点就是一个大幅度的转腰提肩撑臂，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做到正侧方。当然大家的柔韧性如果够，在下盘保持脚尖朝前，脚后跟后蹬，重心往下沉而不是往前跪的正确的方法下，腰这个位置啊，尽量的旋拧，基本上旋到正侧方的斜后30度左右，然后慢慢的下沉，再收回，再脚收回下落。这就是这个动作的一个关键点啊。这个动作也是通过旋腰，通过蹬脚，大家想一想它的意念在哪呢？跟上一个动作第五式躬身胆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命门穴，通过一手命门可以起到固肾壮腰的这样一个作用。把第六式的这样一个呼吸啊，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下，然后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前面六式的一个基本情况。这样我们把前面六式的动作基本介绍到这里了啊。前面六式尤其是四五六这三式动作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大啊，在我10年做十二法的实验的过程当中，测能量代谢的时候，这四式也是在所有12个动作当中它的呼吸量变化最大的，也是一个峰值啊。所以说十二法的创编也是一个由低到高到低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这个心率也是一样，从逐渐平缓逐渐上升，在第四五六七八九这六式动作的时候达到一个峰谷，然后到后面11、12到最后收拾，慢慢的又平缓下来啊。所以说这14分钟的练习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这样一个规律性的这样一个变化曲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书活， 今天你约到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全国高校健身气功比赛冠军彭祥吉老师为大家带来如何练习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好，我们接着介绍第七式。第七式的动作名称叫出水芙蓉，两脚并拢，两掌自然垂于体侧，随着重心的下沉和开提一二三四，跟第三式老骥伏枥一样，还有个折腕的过程，一二三四，然后轻轻的一弹一撑成一个弧形，然后分掌，掌心朝上，像一朵花一样打开。好，握拳，重心左移45度方向摆动，插步，小脚趾外侧着地，随着两拳内旋外拉，重心下沉，臀部坐在两脚后跟之间，身体中正。好，两肘撑合，拳变掌托于胸前，也是像一朵花一样下肢不动。好，随着蹬地慢慢起身，花托好，半蹲之后开步继续上托，脚跟慢慢的落地，推到最上方，这个花还是要托好，不能让它掉了。好，然后到拇指尖前看，移重心，沉肩坠肘，落于肩两侧。好，屈膝收脚落手。右侧动作，合手背，抬脚，提手，一二三四，弹脚，分手，握拳，摆。哎，这样一个动作大家记住啊，不要把这个动作给过度省略了，还是身体在一个拧的这样一个过程啊，然后慢慢的落拉拧，转头，臀部坐两脚后跟之间。好，开肘托住，慢慢蹬地起身，开，慢慢落脚跟托手同步到位，拇指尖分的同时移重心，落于体侧。这就是第七式芙蓉出水的动作介绍。这个动作的关键点呢，就是在一个盘根部了。盘根部不同于楔部，楔部这个盘根部呢，比楔部的难度啊相对来说更大一些啊。所以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拉开之后转过来，所以说插步全不动。插步的时候插到哪儿呢？不能跟前脚一条线也不行啊，正后一条线、侧的一条线都不可以，在鞋后方这个位置，小脚趾着地，大约这个距离呢一脚半的这样一个距离。好，随着两拳内旋外拉，慢慢下蹲，蹲到哪呢？不能坐在后脚后跟上，哎，坐在两脚后跟之间。前面膝关节不能着地。好，慢慢的托合住，这个时候下盘一定要稳住，不要动。慢慢蹬地，半蹲，开步，慢慢上去。最后这样一个动作 啊，大家不要省略了，从大鱼际到拇指尖分前看移重心，屈膝收脚，继续落臂。再就是第七式芙蓉出水，这样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接分点。好，通过这样一个动作呢，可以增强我们下肢的腿部力量啊，当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家也不要强求啊。刚开始如果做不了盘根步，我可以做半蹲，半蹲慢慢的之后再可以做歇步，达到一定阶段，一定柔韧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再开始慢慢做盘根步啊。做盘根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刚才讲到了啊，膝关节前面一定不能着地啊，在很多比赛当中啊，有些时候我们膝关节这个因为衣服比较宽松啊，会出现这个着地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错误的动作。好，下面我们一起配合呼吸，芙蓉出水，吸气，呼气，吸，呼，吸，呼，吸，呼。好，第七式芙蓉出水的动作以呼吸方法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面开始介绍一个大家在平常的体质测试当中经常用到的啊，叫单脚站立的动作，我们在这里叫金鸡报晓。来，第八式金鸡报晓。好，手腕脉向下一走，提腕，转头，提脚跟，手腕提起，捏钩，用力。好，随着重心下沉，沉肩，钩向外变掌，向下沉，手向下拉，像有个拉气的感觉。好，手向前提腕，重心移到右腿，脚后跟提起，慢慢的脚往后伸，手腕往上提，同时往后背弓，下支撑腿伸直，再往上，再往脚再往后拉开，拉到最大幅度之后，慢慢的收，动缓吸长，慢慢落脚，落手，落脚跟，同时到位。接着手往下走，捏钩提腕，起右侧，落，提，起。这个时候手腕要往上提，后脚要往后背，所以说不是往后吸的一个过程啊，要往上提，往上后拉，这个过程啊，整个的胸脯打开，支撑腿保持平衡。好，慢慢的沉髋屈膝，落肩，落脚，落手，慢慢的深吸，落手，膝关节正好伸直，手正好垂于体侧啊，这就是上下相随，上下肢协调一致，上下肢要协调配合，这样一个要领。这也是一个相互逐渐学练习实践的这样一个过程，慢慢去提高的。好，这个动作呢叫金鸡独立啊，也叫金鸡报晓。在国民体质监测当中，其中有个指标就是闭眼单脚站立啊，大家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测试过啊。这个闭眼单脚站立在我们测试的时候啊，每一次一往那一站，可能就有一些朋友呢信心倍强，有一些大多数朋友啊一往那一站就害怕啊，一站可能就歪倒了。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去练习呢？哎，这个动作就是非常好的